星期六晚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头先因为咧 反传统 吓播只东方，咁事完有 做你唔做啊？ 我一路听嘅时候咧，就见到咧阿迪同阿仇仔好似好辛苦， 我系绝对辛苦。 唔系，其实嗱，我拣呢， 我有几个问号，因为打晒问号嘅。 唔系，我拣呢个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因为星期二听阿谭教授咧，即系播翻两只呢啲，又系啲咩爱祖国啊啲咁样咧，吓咁俾感染咗。其实我都系嗰个年代嘅，咁听翻嗰啲歌，其实就好有童年回忆嘅。咁第 呢首歌咧系勾起咗好多童年回忆。 你是淘淘是吧淘淘今晚是啦上嘉宾。是啦咁同埋就第二个原因其实好主要呢就是因为呢个礼拜听得太多国歌啦。再播你嗰隻虽然我哋虽然我哋嗰隻是那隻是精彩版但是呢都唉唔好再真係听到嗰个 melody 都想死。咁所以就即係播返隻东方红啦。即係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其实呢我都即係我爸爸啦，仲有啲 uncle 咧，就即系成日都会带我去啲左派戏院咧，即系睇呢啲戏。其实我谂我大 呢啲系样板戏。 我喺15岁之前咧，样东方红唔系样板戏嚟噶，吓嗰八套嘅样板戏就系即系我数唔晒啦，大约系有白毛女啦，智取威虎山啦，沙家斌啦，红色梁之君好似 智取威虎山系咪嗰啲共产党战役 嗰啲？仲有啲电影咧，即系譬如我细个，因为我即系我细个就成日睇呢啲戏嘅，咁其实讲嗰啲样板戏我睇过晒嘅，咁同埋就系仲有譬如话有啲电影啦，有啲电影其实好正啊，即系譬如话咩铁路游击队啊，而家你间唔中其实喺即系大陆嘅电视台咧，有时都会播翻，咁仲有啲譬如话系一啲苏联共产党嗰啲有啲名著咧，嗰阵时都会即系将佢改编咗嘅，譬如即系有啲好出名啦，就系唔知你有冇听过，譬如咩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啦，咁呢啲又好正，系名著嚟噶，系苏共啲名著。 即系其实译咗， 再后嚟咧，其实即系十年八年前咧，系将佢再拍咗做电视剧集嘅。吓、嗯，咁、啊、我点解会攞东方红咧？因为其实东方红系我喺15岁之前咧，即系我睇最多嘅一套舞台剧。我当然我就唔系睇，我睇嗰个版咧就系电影版嘅舞台剧嚟嘅。咁佢有咩好睇咧？即系其实我都成日 recommend。我同阿谭博士一样，就是、我都 recommend 有啲人，即系譬如买翻啲 VCD。其实你唔嗱，第一而家睇其实咧，其实几开心嘅。你首先你个心态可以当佢系周星驰喜剧咁样睇啦，咁你会觉得有几过瘾。咁、哦、第二咧就系、是、咧，譬如好肉麻啦。嗱，譬如话即系头先嗰只歌嗰啲歌词，其实都肉麻。即系譬如话咩毛主席爱人民啊，他是我们的大路人啊，呢啲即系共产党像太阳啊，照到哪里哪里 亮啊。 即系其实佢系好。好正噶，即系佢写呢啲词出嚟嗰阵时，你讲咁同埋，但系当即系我细路仔嘅时候睇咧，就唔系咁嘅心态啦。当然，即系其实真系好有 feel。我东方红我系睇好多次，我就细好细个嘅时候就系即系爸爸带我去，我嗰时去南洋戏院睇嘅湾仔。咁到我中学嘅时候咧，我又经常睇，我谂我大大话话超过10次嘅，即系睇东方。咁就喺我譬如话我中学嘅时候咧，我记得就譬如话喺呢个湾仔嘅间以前有间叫新华戏院噶嘛，喺海皮嗰间湾仔海皮，即系港湾道嗰度。咁佢有成日经常会播翻东方红嘅。咁我试过譬如话有阵时佢一上画咧，我会连续几日咁样放学咧，我就一条友走去睇东方红。咁我啲同学都觉得我傻咁，但系嗰时睇好有 feel 嘅，即系我最记得嘅就系、是、套舞台剧，佢纯艺术性去睇啦，佢系好高难度嘅，即系等于即系你如果觉得开幕式嗰啲好肩抽咧，其实东方红嗰啲仲肩抽，因为佢大佬佢仲系佢系一个单一边嘅舞台，吓、即系冇系佢唔系话哇好似你着即系鸟巢咁样有四面咁样俾你玩好多嘢，但系佢都可以玩到出神入化咯。咁同埋咧电影版咧就我每一次睇最深刻印象咧就系咧 opening。佢 opening 咧就系由咩咧？ 开幕式 就系由呢、這个系啦，佢都有个类似开幕式咁样。佢咧首先就系一开头就播住东方红嗰个 background 嘅 music 啦，头先嘅歌嘅 background music 啦。然之后佢就影住啲人入场啊、就系入呢个人民大会堂咧，就系睇咁佢嗰个咧就系佢就佢。 當然是假的啦，咁佢就會做到就係、是、即係呢個各個唔同嘅民族，即係漢滿蒙回藏都有嘅。咁如果咧用一啲好典型嘅即係共產黨嗰啲propaganda 嘅拍攝手法啦，即係佢用一啲即係譬如大頭四分三面啊，影住你好即係 笑容燦爛， 有個係好好燦爛嘅笑容， 有兩個胭脂咁樣。 但係你睇即係如果你係信呢套嘢咧，你係即係你係令到你個人咧 上心 越夢，想係淨想。新噶，即系你喺度睇咧， 呢个完全 系嘅。 因为点解咧？我细个嗰阵时咧，系我调翻转嘅。你喺香港睇，我咧调翻转，我就喺国内睇嘅。咁呢样嘢咧，系即系要点讲咧？要帮你洗脑嘅。 系啊。 咁我细个嗰阵时要背毛语录， 系 要睇。 哦，你系呢只嚟噶？ 我系呢只。 识你咁耐都唔知道、 啊。所以我系，所以你讲呢样嘢咧，就完全系两边睇法。 系啊。 你用香港人心态啦，但系我咧就系调翻转，我又被逼一定要记住呢样嘢，因为呢样嘢咧系即系点讲啊？系要将人民系带个情绪出嚟嘅。 我可以讲多少少，我同意嘅，即系我其实都有你少少嗰个经。你系我想问阿陶导，你系喺国内成长， 北京出世， 北京出世 系啦。 咁你系净喺北京一路即系成长 到， 哎呀，失过，哇，犀利！咁你系你嘅童年时代系都系你系八十年代？ 应该系六。 你係六嘅， 六嘅。 O K， 嗱，我都有少係咁。如果係就大家好有共鳴啦，因為我諗你啊，我諗其實幾有趣喎。你呢、這個揾一次可以捉你上嚟再講。不過我想講多少少就係、是、我以前因為咧就我每一年都要翻鄉下，咁我鄉下東莞啦，同埋就係我媽媽嘅鄉下就喺廣州啦。咁喺廣州其實。嗰、那個年代七十年代咧，翻到去其實咧就因為都係文革尾期啊，即係七六年之前嘅事啦。咁我哋翻到去其實咧就你成日會聽到佢哋唯一佢哋唔係冇乜，即係佢冇乜特別娛樂嘅、電視機當然冇啦，就個收音機咧就成日就係播呢啲咁嘅。 哦，呢、這個我都有 一播即係譬如禮拜二啊，譚博士佢。播呢個係咪我愛祖國嗰應該叫即係二條大河咁嗰只咧， 好似 係哇嗰只咧係每經常咧就係咧即係好多童年回憶嘅，就係咧譬如話你朝頭早起身啊，起身唔係南泥灣唔係呢只，肯定唔係南泥灣先。咁咧就係即係你起身咧，你就會聽到咧因為以前嗰啲屋咧好大家好 close， 你會聽到啲收音機咧就會傳嚟呢啲咁嘅歌。咁你瞓喺張。有蚊嬲喺蚊 帳 床啊，咁你就唉好好嗰個 feel 係好難講，而家係揾唔到嗰種感覺。 因為嗰陣 係你係要喺嗰個環境咧，你聽住呢啲歌咧，你真係覺得哇！祖國好偉大嘅喎，即係係會咁樣 同甘共苦嘛。因為點解咧？就其實好多係當年係呢種咁嘅情懷咧，吸引咗好多華僑翻嚟嘅。 係啊，係啊， 嚇！用呢種情懷吸 係呃到人㗎。呢啲咁嘅歌啊，揾集真係要同你講。原來你係又係嗰個年代，仲喺北京長大，咁你真係係啦。咁所以係咯，咁所以就播只咁嘅。卡拉蘇啦，唔好意思啊， 唔係 卡拉蘇呢首歌， 唔係其實真係好吸引嘅，因為佢哋真係 sell 得好好嘅，你即係喺心理上面咧係好多想點講華人想翻嚟靠攏祖國嘅， 係啊， 呢 個係呃到好多人嘅， 係冇錯。 咁啊，總之就呃到我十零歲啦，咁我開始就屌發覺原來係大話嚟嘅，全部都係 政治都係 嗰陣時先開屌， 係啊係啊，唔係就係因為即係我話唔係講笑嘅，我諗我童年第一個偶像咧，其實係周。翻來嚟嘅，即係但係我真係唔係好敢講，走嚇咁嚇，但係係因為成日會聽埋好多佢哋嗰啲咁嘅故事啊嚇，諸如此類啊，係好有 romantic 噶嘛，你知道呢樣嘢。咁好啦，咁就係啦，唔好講呢樣嘢啦。咁我哋今晚都係繼續講奧運， 另一種開幕式， 另外一種 係啦。咁啊，有咩講啊，的哥？ 奧運 俾你講先， 哇！你突然間嚇， 俾你講先啊， 突然間出招， 唔係好多特別嘢講下嘅。 嗱，奧運首先講一講啦，咁。就示威區嗰方面啦，咁啊即係早嗰幾集不想都講過，示威區咧就 set 咗喺即係最遠嘅咧就十九公里，呢個係真嘅個數。咁佢有三個示威區嘅，咁但係發覺係咩咧？三個示威區都冇人示威，咁咧就會 每都費事揾啊 嘛。冇，我諗淨 懶得揾啊， 懶得揾添。咁成咩咧？咁啊電視新聞報咗就出嚟，就大家都會睇到啦。即係如果有睇嘅話，就見到有啲即係退休嘅人士喺度唱歌，咁啊唱都好奇怪喎，但係唱英文， 唔係唱我頭先嗰啲。 唔係嗰啲喎。咁啊，唱開幕式即係講國語版同埋英文都有輕輕唱過下咁樣，但我奇怪係拉住二胡去唱咯。咁我唔知佢啲音點夾啦。但係咁講出嚟咧，訪問即係幾個一兩個嘅當地北京市民都淨係識講，即係唔好話淨係識講嘅。咁講到好流利嘅就係 One World One Dream， 冇你咁正啲音啊， 冇咁正，冇咁正。咁我喺度諗緊，哇！真係好感覺上就比較得意啲啦。咁另外報嗱，咁啊相反地新聞咧，即係做翻個平衡啦。就佢哋揾咗一位人士，咁就係咪真係冇示威咧？咁佢咁樣帶出嚟嘅，咁咧原來真係有。咁個人咧就申請去示威，咁啊照正常途徑去申請。咁啊記者拍曬，咁啊去信訪局啊，信訪局又彈咗另外一部門啊，第二日又彈翻佢啊，彈彈彈，發覺連條友都唔叫見咗，記者揾唔到佢，打電話揾唔到佢，跟住咧，然之後咧打去屋企人都揾唔到佢屋企人。咁信訪局就話咧，我哋將會信翻佢家鄉。 但系就唔见咗， 但唔见咗人啊！ 唔见人， 其实好低装啊！即系我觉得咧，如果又唔系玩好多日，咁你求其用嗰啲程序，即系繁复嘅程序咧，蹬下蹬下都蹬到24号啦。咁啊，求其系咁，咦？到最后咪话我批你啊，25号俾你示威啦，咁咪搞掂咯，系咪先？咁冇人理噶啦，嗰阵时已经。 唔系，其实几，我记得即系几麻烦嘅系咩咧？因为北京附近系有条叫信访村，咁信访村其实系即系啲人搭晒咁之前去不同地區嘅人上去，真係到中央上信訪要等時間嘅。但係之前已經係 拆咗啦嘛， 嚴密監視之後仲拆埋佢哋，咁啊拆曬啦，即係你夾硬嘅就將你的翻去家鄉嗰邊啦。咁啊咁樣嘅，但係問題係會覺得嘅係，其實我會覺得佢幾。驚係真係會有人去示威，特別係內地人咯。佢唔驚外國人啊，外國人示威冇問題噶。你會見到外國人好禮待噶，即係見到啦，即係 都捉咗幾個㗎， 捉還捉 都有捉㗎， 捉還捉 有啲拿住雪山獅子旗㗎嘛。 係啊，捉還捉，但係都。看落去，喂，唔同香港記者撳你啊，點你？ 起碼唔會唔會揸車咧， 起碼 最多遞界你出境嘅。 係啦， 呢幾日見 CNN 都拍咗啲示威嗰啲人士咧，都係攞塊布出嚟就 free 深圳，free Tibet 咁就咁簡單啫嘛。即係其實外國人示威就唔會即係咁激噶嘛，咁淨係攞塊紙出嚟就話啊，我支持任何一個理念啊咁上下嘅嘢。 同埋而家嗰個保安就睇嚟都 OK 嘅，佢而家頂到都係一路。就係、是、起碼我覺得都叫做成功，就係佢將嗰啲恐怖活動就懟曬，即 係喺周邊 去呢個新疆。 新疆 唔係，其實我真係我哋都講過，就話一定係喺新疆啦。嚇、即係譬如話而家當然而家就。好多好多單啦、啊、咁、其實我哋呢個佢一早未報道嘅時候，即係早個零兩個月前，我哋都成日都講就係話，其實喺入邊嗰陣時已經未有點樣報道啊，但係入邊其實有好多地方，即係特別係烏魯木齊同喀什嗰啲地方咧、全部都好亂嘅，嚇、咁而家都係情況就係即係都係喺翻曬新疆，就冇喺北京咯、 但係拆開少少嚟講，新疆咧有兩三即係所謂嘅恐怖襲擊啦，咁佢有單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個男人啦，即係最近期嗰間，我唔記得係禮拜三定禮拜四發生嘅。咁佢有個男人見到公安，跟住攞把刀係咁劈，係咁劈，劈死咗三個。咁一個 就我知，我聽過 點啦。我同阿牛有時講時咁講。成個 CNCT 咁去打機咁樣，CNCT 即係你基本上，你基本上佢係咩咧？佢係anyway， 你佢之前嗰單係咩咧？就係揸住架單車或者 anyway 三輪車啦。咁佢話係有女仔參與噶嘛？佢抌啲土製炸彈咧，咁啊踩住架單車，走街抌咯，成咯。喂，即係我覺得嘅係你搞咁樣，你可以咁冇秩序嘅。你好似我覺得係內地，就算即係一啲當係反抗政府嘅人士啦。即係完全係無視咗你武警啊或者公安嗰個威力喺度咯。 唔係，但係其實如果有去過新疆就其實新疆其實一年到晚都有好多呢啲嘢發生嘅。不過可能因為而家係奧運咧，就 有焦點。 譬如你喀什嗰啲已經係啦，即係譬如如果有去過喀什嗰啲咧，你就知道其實而家譬如早幾年開始咧，喀什有一個最出名嘅咧就是喀什古城。咁喀什古城咧，其實而家已經開始拆緊嘅。咁佢嗰個係一個好寶貴嘅遺跡嚟嘅。但係基於一個咩原因去拆咧？就是、因為咧，如果你去過喀什古城就知道，喀什古城咧就好簡單嘅啫。佢係類似我哋以前喺香港嘅九龍城寨。佢係九曲十三彎。咁以前喺喀什咧就好刁轉嘅，就係咧喀什嗰啲人一搞事咧，一搞完事掟幾個土製菠蘿就捐。 圈入去，咁咧、嗯、共產黨你無論出咩武警有咩佬咧，係揾唔到嗰啲人嘅、嗯，因為只有佢嗰啲即係維吾爾族嘅人啦嚇，嗰啲人咧先識佢點樣捐嘅，咁、嗯、所以因為呢個原因咧，其實呢幾年咧就開始咧狂拆呢、這個，佢好大噶，即係唔係話一嘢你就拆得曬，咁而家就開始狂拆呢、這個喀什古城，就唔俾你啲人匿入去咁樣，係、 嗯、啊，係、嗯、啊，即係總結翻嚟講啦，蘇花佢今次保安喺北京度即係好明顯啦，加強咗保安就冇乜事情發生啦。 暫時啦， 暫時 今日仲有十日八日啦，睇下頂唔頂得住啦。係 咯， 係啊。 咁啊，雖然咁啊，依樣嘢就冇事，但係又有個醜嘢， 又爆咗底啊！ 開幕式， 開幕式 都唔好醜啫，我覺得。 係啊， 醜咩？ 唔醜啊！ 好具中國色彩啊！呢啲先。 唱歌嗰個啊？ 喂，但問題唱嗰個都算啦，幕後代唱都算啦。你企出嚟咧，講話咩咧？国家利益啊，即系佢意思咧，嗱、嗯，当我咁解释嘅就系话，嗰、那个靓妹嘅样子等同于国家利益，即系话个靓妹嘅样子完全影响到国家利益。喂，你冇用咁嘅嘢搭出嚟。 而家喺北京学英文都系国家利益。 喂，但系我想有样 女仔代表中国梗系国家利益、啊。 早几个，应该唔隔一年嘅 CCTV 嗰阵时都已经讲咗话，所有嘅艺人喺台上表演。嗯都唔應該咪嘴噶， 佢話有講過啲咁嘅嘢咩？ 我好似我係聽過啲咁嘅新聞嘅喎、 哦，嗱唔 係即係唔打假噶嘛，即係佢會唔俾你表演噶嘛？ 我聽到呢單新聞咧，我就覺得咧，即係睇你點睇啦，即係如果係外國人就攞嚟炒作啦，咁、嗯、但係喂作為中國人，如果你經常翻大陸，經常睇中央台嗰啲音樂節目，係咯， 好 正常到爆，話俾你聽，嗱，即係嗰啲大型嗰啲中央台嗰啲音樂節目啦，唔好話嗰個歌聲掹嘴啊，係、嗯、每係仲要咧每一次嗰隻歌中間 instrumental 咧就一定有假嘅手掌聲同埋歡呼聲啦， 咁呢啲梗 呢啲係已經聽到慣曬噶嘛。 两版式或者公式化咁啊，因为要保证呢个正确嘅 message 传递嘅呢个。 唔系，我觉得最大嗰个争论点其实就系仲要揾幕后代唱啫，其实。 唔系，我反而觉得自己最大嘅争论点系咩咧？咁、既然个靓妹识唱，你又揾佢唱咯，点解佢唔上台啫？有乜嘢分別？ 唔係因為樣衰嘛， 樣衰咁樣嘛。 咁你冇人咁樣界定啊嘛，而家就係拆佢依樣嘢。喂，你冇可能嘅喎，即係你對於咩？而家講到出嚟話啦，嗱個靚妹俾人話。即系国家利益为主。 你仲要留意咧，就系嗰个着红衫嗰个细路女咧，佢仲有插住一个咪喺个件衫度嘅，即系 摆明假狗嚟噶， 系假狗嚟噶，系啊。 咁但系反而另外就咩咧，着红衫个细路女啦，开头咧就讲话可能有好多嘅即系广告商揾佢啦，因为爆呢单嘢之后咧，即刻冇晒。咁其实我觉得系你唔需要搞咁多嘢啦，即系我觉得个细路女你俾佢上台唱嘅，冇乜太大问题啊。在我的角度来讲不需要说比较大的。 这些是外国特色的嘛。 两个双方标准不同。 是 啊。这个也是中国特色来的。 是啊。 即是点都有些假的东西。 即是我们不要评论它究竟是进步定即是好定不好。总之就是这个是。不过这个不够另外一个中国特色的紧要我觉得。 而且它要 play safe 嘛。即是如果你找个小女现场唱讲真其实都 嗯、所以我就話你嗰個爭論點就係話點解仲要揾幕後代唱咧？係咪先？即係你一係就揾翻嗰個佢認為樣貌標緻啲嘅妹妹，自己唱完一個，跟住就播帶， 掹翻嘴， 咁就叫做即係用翻佢個聲， 就唔好插個麥。其實就冇人 challenge 你嘅，即係如果你做得好， 咁你因為你話哦，可能驚細路女，即係你緊張現場緊張甩碌，咁又唔想甩碌，咁我冇問題啊。咁一係就你就揾翻嗰個。你認為個樣冇咁標誌嘅， 同埋，即係我知道佢係決定得幾倉促噶嘛，咁嗰個其實係可能好影響，即係冇得出場嗰個女仔嗰個心態，即係個自尊心咧，好受 心理唔得平衡， 係啦，係啦，即係呢個係好影響佢一生嘅。 咁啊，除咗依單嘢之外啦，即係依樣嘢搞，仲有個腳印啦，煙花啦， 腳印係邊個？ 腳印就即係煙花，因為佢。 射出嚟嘅時候啦，咁佢逐個逐個，你見到 Y 縮成個北京城咁諗住放出嚟啦，佢煙花係 呢個真 係逐個腳印去到會場啦，係點知公佈出到嚟，原來個會場嗰個煙花先係真嘅， 即係現場睇唔到喎，其實 現場睇到嘅就唯一一個，就係你鳥巢嗰下睇上去就係啦，其他嗰啲咧就完全都係假 嘅，完全都 係。我喺度諗一樣嘢，咁即係話條片係拍定嘅啦， 應該唔係，佢全部用咗好多 CG， 其實調翻轉就係呢個開幕式咧，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就係張藝謀咧係學咗好多好多外國嘅 CG 咯。用咗好多外国 CG 嘅手法嚟表演喺呢个场馆上，其实佢其实系照咗好多佢自己本身嘅嘢喺入边噶。 咁到今日攞咗廿几个金牌嗰啲，会唔会系 CG 嚟嘅？ 呢个好难， 因为我哋全部系北京， 我哋全部都系喺电视翻嚟， 我哋要睇得 喺电视睇嗰啲可能。 即系你讲到依家美国嗰边，可能依家系四廿金牌。 调翻转啊！ 可能有啲咁嘅机会嘅，即系好似当年美国登陆月球一样咁，嗰啲咁嘅原案 系假嘅，其实 可能系啊，全世界都系 CCTV 播紧。一路都是放緊片， 嗰啲系一早拍定晒嘅，原来系 唯一真嘅就系可能系见六十几个元首倾点数嗰下， 算啦， 系啊，唔系闭幕式，我谂佢嗱，佢开幕式佢就讲孔子啦，儒家思想系一个中国人噶啦，我谂佢闭幕式一定系用道家啊，庄周啊，真系呢镬嘢真系梦蝶啊， 你咁都未估到， 佢都唔知道究竟系放烟花定系玩呢个狮子特嘅， 系都唔知佢有咩再期待睇下佢閉幕有啲咩係假嘢啦，但我諗會好多人就會即係嘗試喺閉幕嘅時候就會再抄下睇有啲咩假假嘢出嚟咯，係啊。 另外就要講一講啦，講樣嘢就係開幕式嘅時候李寧啦，咁啊李寧原來咧。原來咩咧？就係佢個 rehearsal 咧，係咩咧 ？rehearsal 嘅情況就係佢夜晚兩點鐘先 rehearsal。 喂，俾我估中喎！上個禮拜隨口噏，我哋都話嗰個威也真係程小 東，係啊，好嘢， 咁都俾我哋亂噏都噏中，真係係 咯。咁佢啊，咁啊，開頭揀兩個嘅，咁啊，一個係李寧啦，另一個係另外一個係中國嘅第一金 許海峰， 許海峰啦。咁啊，但係個問題係咧，咁啊，許海峰話：喂。唔得啦， 喂，紧唔得啦！你睇许海峰第一棒走出嚟，嗰个肚腩仲大过你，点搞啊？唔系，但系我想讲一个人咧，即系我唔知嗱，我冇咩内幕消息噶，但系我只系想提咧，就系咧，你见到咧由许海峰即系一路传咧，咪有几个即系一路咪传咗几棒，跟住先到李宁嘅，咁嗰啲所谓都系以前经典嘅嗰啲冠军嚟噶嘛，咁包括跳水系高敏啊嘛，但系点解一路咧嗱，你见到即系奥运其实好多以前嘅即系嗰啲Great player 都走翻晒出嚟，但系唯独有一个冇咧就系伏明霄，系冇人提过。冇人提过呢、這个 跳水皇后， 即系伏明霄喎。你反而嗰日用高敏嘅级数都唔够伏明霄啦。 会唔会系闭幕式 同佢老公有关咧？ 会唔会系闭幕式 闭幕式先出？你谂你系乐观， 我系乐观啲去谂， 我悲观啲谂就唔系我冇内幕消息啊，再强调，即系我觉得系咪佢老公即系得罪咗人咧？ 有咩 吓？好似冇喎，因为国家贡献咗。 唔系，但系我真系觉得好奇怪，点解由头到尾而家都冇人提伏明霄嘅？即系好多都你连流传嗰啲都走翻晒出嚟。 不过你依家讲起，我先醒起嘅，其实真系 系咯。咁所以呢个都值得思考。 好啦，最后讲句啦，系你可能讲啱嘅，得罪咗，因为。佢老公幫國家蝕咗成十幾個分，係 中頭到， 係啊， 又係國家利益嘅問題啦。 好，咁啊，第一節完啦，咁啊，轉頭見。 OK。 收視你點睇？每日收視後帶嚟飛黃騰達嘅分析員。星期一，曾永堅 Jasper， 群益證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堂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市你点睇？每日收市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